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活不同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，社会时事，生活娱乐，体坛风云，乐坛万象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，我们的声音有力量。 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喵君，欢迎收听路上聊动漫，我们今天一起边走边聊。喵君最近有发现哈，从小就爱看动漫的人呢，在看待一些事情时都会有相似的想法。比如从小看魔卡少女樱的人很多都是浪漫主义者，这样的人啊很温柔有爱心，看到街边遗弃的小猫总是忍不住想要抱回家，看到可怜的乞丐总是忍不住看看口袋里还有没有零钱。而从小看圣斗士星矢的人呢，多少啊有点中二病，喜欢拿着树枝当成圣剑打打杀杀的，这样的人啊很正义，碰到朋友有难会两肋插刀在所不辞啊。当然了，这是喵君的不完全调查，也只是看身边的人大多是这样。你有没有中枪呢？你是不是也发现了，动漫真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，会吸引有同样想法的人。其实啊，这算是一种启蒙。启蒙就是说让人在还年轻的时候，思想比较单纯的时候，在某一方面入了门开了窍。简单点说，举个例子，你的恋爱启蒙是在什么时候，通过什么途径呢？哎，大部分人会说了，是看一些电视剧或者动画片，很少有人会通过这个语言啊文字啊了解到什么是爱。这种抽象的东西通过语言文字是很难体会的，往往在剧情的引领下渐渐模糊地体会到那种微妙的感觉。小孩子看电视剧会比较少，往往呢动漫就担任了这样的启蒙角色。动漫里有些内容也许小时候理解不了，但是当年纪渐渐增长，生活阅历增加，脑子里越来越复杂，自然也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今天要说的动漫呢， 也是对喵军有着重大意义的一部，是喵军的哲学启蒙，钢之炼金术师，骨头社出品，作画质量一流中的一流啊，酣畅淋漓的打斗让人大饱眼福。但这次呢，要说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其中富有心思的剧情设计。喵军吃饱了撑着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时常啊会想一些哲学问题，比如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世界从哪儿来，等等等等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刚步入琉璃厂文化街，不禁为它的气派所震撼。这里之乾隆时就已成为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集散地，至今盛况未减。卖宣纸毛笔的店铺树立在青石板两旁，没有沿街的叫卖，没有熙熙攘攘的喊声，附近小学校园中的笑声是这条街唯一的伴奏。许是因为对文房的用品有着敬畏心理，到了这满街文房四宝的地方敢多言多语，又因为琉璃厂老北京的报纸集散发行地的历史，让人不由对这一条街道又多了几分敬仰。老北京有不少以柳树命名的胡同街巷，其中叫柳巷的地方就有多处，琉璃厂西街西口的北柳巷和南柳巷便因此而得名。北柳巷和南柳巷在明代统称柳巷，到了清代其北段改称北柳巷，南段则更名为石阶房。民国时期北柳巷沿称石阶房改称南柳巷，如今北柳巷已拆迁，在断壁的胡同里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院落，南柳巷的胡同文化也在逐渐消逝着。从琉璃厂拐入南柳巷，狭窄的胡同使人不由得频频侧身，现在的南柳巷已经变成了民居区，只有褪了色的石碑介绍上还在讲述着一段历史。半个多世纪以前，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南柳巷永兴寺是老北京的报纸发行集散地，这座庙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民国初年庙里已经没有住寺僧人，庙前后两个院落，后院有几家作坊和住户，前院就是各种报纸的发行场所，其中除各报单独设立的发行点外，大部分属于报纸中间批发性质的派报社，民国以后转而专搞报纸的派发投送。那时许多报馆为求得发行时效的迅速方便，都把设置开设在永兴寺附近一带。在以永兴寺为中心的半径1公里左右，西至宣外大街，东至南新华街，西琉璃厂以南一带的众多胡同里就聚集着不下17、18家报社，如晨报、京报、时报、益时报、顺天时报、导报等等。此外，上海的新闻报、申报、英文导报、天津的大公报等外地报刊，报刊的发行云集，每日凌晨的北柳巷和南柳巷一带，送报卖报人员和卖早点的小贩，熙熙攘攘，热闹得像个大集市。2000年，南柳巷的永兴庵改为民居。2010年，永兴庵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沿着永兴庵的门走进去，里面几座房屋挤在一起，住者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询问了几位老人关于永兴庵的历史，几位老人都说着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。问到现在永兴庵还有没有保留当年的一些文物，老人摆了摆手，说着早就没有了。在向几位老人打听后，我们拜访了一位老奶奶，老人们都管老奶奶叫王主任，我们推测她大概就是永兴庵的负责人。老人很健谈，看我们需要拍摄，还特意换了一身花衣服，说是上镜要穿好看点。老人大概讲了1个小时，我们离开时还特意将我们送到了门外。出门后忽然想到遇见的一个老人开玩笑地和我们说，我以为你们的学校派站岗来了。 也许男友向荣兴安的保护不应仅停留在门口刻上石碑，在石碑上贴上二维码，他需要被保护，需要被与历史地位匹配的保护。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，一个明媚，一个忧伤，一个华丽，一个冒险，一个倔强，一个柔软，一个正在成长。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，错也错得很值得。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。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，转瞬即逝，却又柔美异常。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，朦胧含蓄，却又适合徜徉。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，清丽柔和，却又时常飘荡。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，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？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，让我们飞舞趁年华。 欢迎收听见兮如面，我是妍希。2016年上海，2018年北京，我呀是一个回流的北方少女。八月是一个明媚的月份，有收获，有成长，有人生新的起点，似乎一切都在向阳生长。毕业季，不知道当你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心里是否也开出了花来。一晃两年，在黄浦江岸打磨，如今又回到京都。当我感受到这片天空向我吹来的第一缕风时，我内心的平静和兴奋的冲动在告诉着我，是啊，我长大了，而且还在成长。今天就用这个话筒为你吹来名叫成长的风。旅车，耳机里放着 Turn off the radio， 有没有？傍晚6:34，在路过虹桥机场的高速路上，看见窗户外的飞机一灯一闪而过，穿进云里，蹦跳着消失。收到学弟发来的信息，学姐，面试没过，无缘做你的师弟了，不过真的挺感谢你的。一时不知道回复什么，沉默了好久。我转过头去，看着这个距离家乡1200千米的城市，汽车正在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穿过这座城市的荒凉，到繁华，再到荒凉。可我的瞳孔里却没能把它停留，哪怕是一秒。想起那时查到录取通知，也是在行进的车上。那是一家人久违的出游，即将到达目的地。看着蓝色表格上已被成功录取的字样，全家先是尖叫，再是不可言说的如释重负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上海这座梦想却又一直觉得触不可及的城市会带给我怎样的体验。想想我现在的见闻，觉得新奇的地域差别，兴奋的不夜城，渴望已久的自由，无限的遐想和可能。有让我不理解的事情，还有让我心动又心疼的人。 我所有的这些获得和失去，会不会是在之前的某一天忽然迸发出的想法，或是多算了一道代数题，多背了一道历史答案，多记了一个单词，还是哪一天阳光照在眼皮上，那个温度正好让我觉得没有不可能，让我从一次低谷中重拾勇气。突然觉得这些遭遇都刚刚好，足以让我怀念和庆幸，足以让我感受和聚集身边所有的温暖，足以让我继续带着赤诚前行。再回头一看，机翼的灯光在云里跳进跳出，原来啊，只是折射在车窗上的灯光。或许有些东西，从你接触它的那一刹那，就是幻影，只是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你相信那是真切的。希望那个和当初的我们一样勇敢追梦的少年，也能带着他的赤诚追逐属于他的执念。不知道这辆巴士会载他去哪里，但我知道每一场风景都是幸福的积累，每一场相遇都是幸运。我是林夕，谢谢你来听我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见心如面，我是林夕。昨晚失眠，脑子里乱乱的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了一些过往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句话：每一场风景都是幸福的积累。是啊，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，收获很多景色，但回过头来看那些苦楚也好，心酸也罢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相对幸福，都是用以前的真心和努力换来的。这些都一点一点地为我们积累着，让我们知道，真心实意的人，最终会被温柔以待的。今天这封，写给以前那么努力的我们，也写给我们的过客。嘿，你好，见信如面。 很多时候想通过这个话筒来讲讲我的故事，但大多数有这样冲动的时刻又被沉郁拖延无思绪荡了下来，总觉得这段时间里在慢慢改变着什么，有的我能察觉，有的却是后知后悟，但有一个词儿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快乐。也许每个人对快乐和幸福的感知是不同的吧，就像林夕在《原来你非不快乐》里说，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没计较过幸不幸福，只关心做得对不对。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没否定过不幸。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是向往幸福的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好像被这种向往困住了。我向往清晨绽放的花，于是在前夜捕捉了昙花一现。我向往太阳迎面的雨，于是在暴雨中扔掉了伞。我一直都自以为是，觉得这样才是纯粹，这样才是极致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心安。可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夜里昙花映出的光有些刺眼，淋了大雨的我也必然会重感冒。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，有的机遇也不是坚持就有结果。太在乎初衷和太不在乎初衷，同样都会让我迷失。今天不是来写丧气的文字的，因为我的触角也伸向了生活的甜。你知道吗？生活其实有点难。你没出现之前，我自学入门的基本功。我这个人啊，老毛病是没自信的逃避，又同时为自己心酸。我其实都不想学了，想辍学，但谁知道你就这么突然出现了。那天可能阳光没有正好，我的心情或许也很糟，但就是莫名其妙的一言入心了，让我知道喜欢这项能力我还没把它弄丢。以后我们一起生活吧，这是我脑海里笔下麦克风里的文字。想和你有人间的烟火气，想让你知道这个世间给我的不够多，剩下的要由你一点一点与我。想和你一起开心纯粹，想要把你生命里的灰色沉重也接过来。以后的喧嚣街道，静默田野，我想和你一起走。我是林夕，

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。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，共创辉煌。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，社会时事，生活娱乐，体坛风云，乐坛万象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，我们的声音有力量。 大家好，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风吹柳絮茫茫难聚，内容是我24生日日记里的一部分。那时原本有一个朋友说好要来北京陪我一起过，我去爱彼迎上找了很久的民宿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非常喜欢的，可朋友突然有了急事没办法过来，可我又实在是很喜欢那间民宿，就打定主意自己一个人去住，一个人过了三天。风吹柳絮茫茫难聚，这是麦兜当当当我心里的一句歌词。这部电影里麦兜他说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感动，只是心里一直翻腾着，有一点想哭，很难受，又很开心。一年过到头，我又收获了一些这样的瞬间。一年过到头，我就又长了一岁。20岁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没什么意义。生日前一天上午，我去了民宿，房子在胡同里，不太好找。房东问是不需要到胡同口来接我，我却说不用了。老胡同里的道路很多，很窄，但我很喜欢，因为要到达目的地，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。你可以在这里转弯，也可以等到下个路口，或者再下个路口。只要方向不错，距离相同，无论你在路线上做下怎样的选择，最后都能到达目的地。找到民宿的大门后，听到门里有轰隆隆的马达声，有些疑心我的敲门声房东能不能听见，但还是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门。打开手机，正好看见房东发来消息，问我能找到吗？我回复他已经在门外了，他就出来打开了门。我一进去看见小小的院子里烟雾缭绕，我问这是在干什么，他说我在做云。生日临近的时候收到了一些祝福，笑嘻嘻的一一回复了。 一个朋友还发来他妹妹用钢琴弹生日快乐歌的视频，可妹妹才按了半个月剧，我却毫无征兆地哭起来，很难受又很开心。我后来想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哭，想到的第一个理由是，明明我和朋友刚认识的时候，妹妹还是那么小，我朋友叫她唱歌她都哼哼不清楚，现在却已经是个小姑娘了，可以弹琴给我听。那一瞬间我好像意识到了二十岁代表着什么，代表的是那些真实流走了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代表的是我什么也留不下，抓不住，一切都在离开，并且只会越来越快。但如果你要问我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原因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眼泪掉下来的那一秒，我真的什么也没有想。后来我在房间里用投影看喜欢了很久的乐队的演唱会，音乐一响起，我就好像又回到最初被这首歌感动的那一天。我突然想到，从那一天到这一天，他们都没有改变。或许我的确留不住任何东西，可他们一直就在那里，哪里也不去。我喜欢的很多人都闪闪发光又耀眼，都离我很远，就好像地球到太阳那么远。但正因如此，无论他们是往东走上五步还是往西走上五千步，我都不会知道。于是对我来说，他们是不变的，他们在那里就一直在那里，不管我去到哪里，抬头都能看到阳光。而那些在我身边的，连脑袋偏过一个三十度角我都能感知到的人，他们才是会离开的人。他们都不用跑，只需要每天迈出一步，下一次我抬头或许就看不见那个背影了。如果我不希望失去，就必须不停地走，要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。可他们不总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，我偶尔向东牵一下这个人的手，偶尔往西拍一下那个人的肩，我来回奔波，有时候很累，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可再抬头的时候，他们又相隔更远。最后我总要面临抉择，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。可能是因此，渐渐的，比起全世界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我更喜欢对全世界都好的人。那种温柔就好像普度众生，或许我做众生就好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，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诗人卞之琳的断章中写道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，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这首耐人寻味的诗广为流传，深受大家喜爱，很多人觉得这首诗意境朦胧，殊不知这其实映射出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自己。前段时间我听到这样一组对话，两位女同事在聊天，其中一位说，我男朋友总是接我上班下班，家里做饭洗碗都是他做，我可以落得清闲。 一位说，我男朋友就不一样，他总是陪我去商场买化妆品，还说最愿意看我穿他买的精美衣服。这段对话很有意思，听起来两个人的描述不在同一个频道上，但细细琢磨可以发现，双方都竭力想表达出自己最想呈现的状态，生怕对方感知不到自己的优越感。其实在生活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，我们总是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去展示相应的一面。例如有人用攒了大半年的积蓄到毛里求斯海滩、韩国购物免税店、日本富士山下拍个照，然后发个定位微博，再把度假视频上传到朋友圈。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，大量的点赞和羡慕，此时幸福感会飙升。再或者你会发现，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每天浏览最多的是那些修得精致的图、照得唯美的景，甚至很多人为了拍出美照获得关注而去旅行，但往往那些真切的美丽景色却被忽视。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了可以美化自己形象、突出自我优越上，而不是真真实实的心灵感悟和提升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做我想要的人生是与我努力相对等的人生。这句话听起来颇为励志，可有时候看似过得有模有样的生活形象，真的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吗？还是出于对别人眼光的迎合呢？生怕被看穿的寂寞，怕被发现的孤独，都隐藏在华丽形象的背后。我们对于这种虚无的关注度的满足，如同饮鸩止渴，但这种满足感与内心的宁静无关，与真正的幸福无关。正如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诗中，大部分的我们都只是努力地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。可人的一生不该只为停留在取悦别人的目光来获得内心的满足啊。火山中贼易，火心中贼难。的确是这样，尊重生命中的真我，敢于活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聆听自己内心最诚实的声音，将自己内心的态度表露出来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。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夏日故人，他的头歪向肩膀，就像一只鸽子感到悲伤。2014年夏天，漫长而燥热的午后，伴随着树梢知了不知疲倦的求偶声，我斜靠在窗头读完了克拉丽丝·里斯佩克朵的《星辰时刻》。光线透过时而被风吹起的窗帘漫射进来，微微的有些晃眼，能听到不远处海潮的翻卷声，海浪拍打着礁石，充实着弯曲的海岸线，恰如许多年前人们填海造陆。扭头望向窗外，正好看到一只小青鸟鹬振翅飞向天空。诗夏过来找我的时候，大概还是2013年的初冬，那时候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尽，秋虫逐渐偃旗息鼓，天地间的一切都渐萧索起来， 在那样的日子里，之下坐了7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海边的小城市，在日落昏黑的海边找到我。我坐在礁石上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轻轻传来，回头看去，是之下站在一边，一袭白色长裙被挤进沉默的落日染上阴哑的红色，海风吹起她的裙摆，裙裾飞扬。我把手中的啤酒递给她，喝吗？她微微地摇摇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啤酒瓶中有泡沫不断地浮起，就像海浪卷积着海水的泡沫。多长时间没有见过之下了，我不禁有些好奇，他来这里做些什么，来看看还能看些什么。嗨，他微微抬头叹息一口，呼出的热气在昏暗中化作氤氲的白雾，夜幕逐渐凝结，海潮的声音盖过了远处的笛声。这并不是一个看海的好时节，天空有些阴暗，长长的海岸线上空空荡荡。我仰脖喝完了瓶中所剩无几的啤酒，原本想把酒瓶用力地丢进大海，想了想还是放在了身边的石头上。风吹得它摇摇晃晃，我知道它还是逃脱不了粉身碎骨的结局。风逐渐大了起来，像是要淹没整片汪洋。我扭头望向之下，看他用一只手摁住自己的裙摆，用另一只手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他画了一点淡淡的妆，玫红色眼影，豆沙色口红。我听见自己大声的呼喊，也听见他摁在杂音中的回声。回去吧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回去吧，我不想回去，要下雨了。暴雨毫无防备的就落了下来，一刹那间困住了整座城市。空酒瓶一个趔趄跌下峭壁，翻滚着被海浪吞没，所有树木都弯曲躲避，树叶一齐沙沙作响。我拽着之下的手在雨中狼狈地奔跑，我把外套脱下披在他的身上，两个人期间一度跌倒于沙滩。穿过礁石区，经过几间白顶别墅，俯身从一片干枯的灌木间隙经过，我瑟缩着掏出钥匙开灯打开暖气，两个人一起瘫倒在了地上，衣服湿透了，身上还沾了一些污泥和脏沙。之下侧过身让我看看他脸上的妆有没有花，我盯着看了很久。那天晚上之下试图拾起很多话题，我也都竭力表达了兴趣。之下卸掉了他的妆，我看着他微微的黑眼圈在没有眼影的遮掩下被显老态，我知道我们也都不再年轻。列车停运直到大雨不再，之下就这么留下了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后雨停了，列车恢复，我们依然竭力寻找着借口，直到真的无所寻觅才终离别。漫长疲倦不知所终，最讨厌夏日无所事事的午后，穿着最薄的 T 恤也能流下汗来。放下书起身拉开窗帘，阳光被不远处的树丛挡下小半，倾泻进了落地窗，尘埃在光柱中飞舞，漫无所终。两年前这座城市一下子种满了书，记得当时还引发了不少争议，但最终还是都种了下来。我站在这光线中，眯眼望向窗外，隐约可见别墅区藏在树梢后的白顶，就像这剩下的阳光一般，拙劣的摄影技巧过曝，白得晃眼。如果我的视线能够穿过它们，我就能看到嶙峋的礁石、漫长的沙滩和无际的大海，可我没有办法看到，我的视线阻隔在这树丛与灌木之间，只见得满目葱茏。七月的阳光是一只秃鹰，盘旋在云层上空，只等着俯冲下来掠食孤单的旅人，也像一只水母在浅蓝的海中浸泡着，悠然不知终日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 狂着别人的陈规，墨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，痕垢尽时光始现，心法双亡性极真。开篇林清玄便讲，人间现如今难觅清欢，世间嘈杂，人心散乱，的确难以觅得一方净土。然而读林清玄的文字，我却可以难得的将自己的心沉下来。林先生，您说清欢难觅，可这清欢偏就藏在您的书里、您的文字里和您的心里。林清玄的文字总给我一种很柔软的感觉，恰如夏日傍晚里徐徐的暖风，轻柔地包裹着你，却不使人觉得燥热。我进入他的书中，像踩在柔软的棉花糖上，又像是推开一间小木屋，里面的小桌子摆着一碗刚刚煮好的浓汤。总之，他给我一种很温馨、很惬意的感觉。林清玄对佛法颇有研究，写出来的东西却并不深奥。他的文章有淡淡的禅性，显得清雅。可以看得出，林清玄是位文学功底很深厚的学者。他全书都在引用大量的诗句，却手到擒来，一点都不显得刻意做作。他说他从17岁开始便坚持每天写字，从开始的每天800字到现在也是每天3000字，天天不落，就是这样的功夫，所以才修炼的老先生的文笔飘逸洒脱。他的文字很美，却不是那种堆砌的美，他是真真正正靠阅读量和几十年笔头子的功夫，才得以把文字得心应手地用最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从来没有人说过他辞藻过华，大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之前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，说林清玄去演讲时曾经收到过一个女生的小纸条，写的大概意思是：从前我很崇拜您，看您的文字和名字以为您是位俊朗的青年，但如今见到却觉得您长得像火云邪神，果然相见不如怀念。这件事一直被世人称为笑谈，我却很生气。一个人的皮相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至少他的文字对得起他的名字，他的才情对得起他的名字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林清玄说他的妻子仅仅因为他写的一首诗便驾驭他了，我相信，因为如果有位能写出纵使才名冠江东，生生世世与金童的才子青睐于我，我也愿意毫不犹豫地以身相许。我比林清玄还是太燥了，读林清玄也应当与冷月清风、高山抚琴相应，一方青石一壶茶，读罢以后落得满身桃花。两袖一甩清风明月，仰天一笑快意平生，步履一双山河自在，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。 春天的美，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，骑单车，草绿了， 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，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深秋山顶风微凉，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，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小心三 叶子黄了， 你说